主，我们一起再次来打开你的话语，主啊，愿主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降临，就像刚才赞美的诗歌所说，愿天裂开，你就降下在我们中间，亲自做我们的教师，来帮助你自己的众儿女能够进入你的话语，明白你的真理，更是求主此刻来帮助我们圣灵的能力，能够在生命中间实践你所吩咐我们的，奉耶稣名求，阿们。信心和行为是弟兄姊妹非常熟悉的话题，我想在主里面一定连日的弟兄姊妹就当做一个提醒，我们在做基督徒生活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一段时间以后，会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就会说，哎，那个人怎么还是基督徒啊？他怎么会说那样的话？他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在以前慕道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教会的生活，只是礼拜五晚上来查经，就会听到一些人来批评教会。那时候我们站在慕道友的角度，批评得很爽，很痛快，就说，这个人还是在信主这么久了，我看一点都不像。我们几个学生在一起挑挑点点那些教会的里面的教授，那些领袖，我们就很痛快。后来发现信了主以后，别人也这样看我们，我们就不太痛快了，我们很痛苦，其实都是很痛，一个是痛快，一个是痛苦，角度变了。雅各书其实今天12章14到16节就来帮助我们看见，好像有些人宣告他是信主的，他有信心，但是好像他活出来的跟他宣告的信心又不太一致。然后特别雅各书里面一会儿还会提到说，因行为称义，不是单单靠信心。但是我们刚刚查考过的罗马书告诉我们很清楚，因着信心称义，单单靠着信心，这个圣经是不是有矛盾？我想这是许多弟兄姊妹有些已经搞明白了，但是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我想借着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搞清楚，更是在生命当中我们活出神自己的道来。雅各书2章这里有3节经文都非常清楚指出这段经文的中心，我想没有人可以错过这3节经文。第17节这里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20节里面说，你愿意知道没有信心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显然他期待的回答是，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当然是死的。26节最后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想很清楚，根据这3节经文串在这中间，从开始中间到末了，都让我们知道雅各的信息非常的清楚，信心要跟借着行为来彰显出来。那我们来看见前面从14节到20节这里看见一种死的信心，然后后面从21节后面看见一种是得救的信心，或者说可以被称义的信心。两种信心在这里来对照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不是去判断我们周围的人，哎，你是死的信心吗？我们不去判断，特别不要判断你的配偶。然后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这样的话就像对我们自己说话一样，今天神的话对我说，是否我的行为没有活出相应的信心来。14节到20节这里我们看见他死的信心。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他是指主内的弟兄姊妹，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这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和姊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用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第18节，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这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确实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雅各非常清楚这地方告诉我们，首先看见死的信心的一种无效或者是无益，没有用的。怎么讲没有用呢？他虽然是指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是他说有一种信心好像是跟他的行为跟生命没有关系的。他说自己有信心，但是看见周围人有缺乏的时候，他没有怜悯的心，他没有同情的心，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连世界上的人都不如。不但如此，他还虚伪，本来看见人不能帮助就走开就好了，他还说啊，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穿了暖吃的饱，虚伪。基督徒在世界上最被人讨厌的是虚伪，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人对别人缺乏爱心，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自私贪婪缺乏爱心，大家可以理解。但是特别一群人，礼拜天礼拜五一周至少两次聚在一起查考圣经，然后礼拜天还有一个人，礼拜五还有人带查经，大家还分享，礼拜天呢聚集一起敬拜，还有一个人在那里解释圣经，然后大家觉得对讲得好，然后活出来的却是这种虚伪的生命。我给大家以前讲过这样的经验，这个经历让我非常难忘。有一次我开车到 Grand Rapids 大激流城，在 Michigan 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有那是一个基督教的城市，那里面有主要的几个美国基督教的大的出版商出版社都在那里。我到那里去买一些有些 book sale， 就是基督教的书降价，很好的神学书在那里。我记得那天开车走迷路了，那时候还没有 GPS， 我就在一个加油站停下来问一个女的在那里，我说请问这里能不能告诉我基督教的书店在哪里，基督教的出版社在哪里。哇，我就看见那个女的马上脸就变了，然后就破口大骂，她说我不知道那些虚伪的人在哪里。哎呦，我吓一跳，我只是问基督教的出版社在哪里，你怎么会回答说我不知道虚伪的人在哪里。我这件事情让我一直在心里，我那时候刚信主也没有很久，其实我信主没有多久就来了神学院读书了。然后我就很痛苦，怎么会这个人的反应会是我问基督徒他会想到虚伪的人，在他那里基督徒就等于虚伪的人。我很感谢神，师母后来帮助我。我今天早上还跟师母讨论了，我说我是一个自傲的人，他是个自卑的人，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呢都需要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看人就可以合乎中道。我们早前在探讨我们自己哪些需要对付的地方，我说我自傲的时候呢，看骄傲的人我就看不见，因为自己也很骄傲，看虚荣的人我也看不见。那师母呢自怜自卑，他就看见自怜自卑的人，他就很也看不清楚，但他看骄傲的人就看很清楚，所以我们合在一起就很有用，用不同的眼光，好像一个看前面一个后面，就把自己也看得清楚一点，也对别人的帮助可能会到位一点。那个人就师母帮助我说，这个人一定在信仰的历程中间，这个女人这么破口大骂基督徒，是因为她一定是受过伤害，可能在教会中间那些可能牧者执事长老领袖或者教师，那些在台上讲得很好听的，然后活出来的就把他绊倒了。当然我们很遗憾遇到这样的情况，相信那样的一个情况不是一个两个，那些被教会的领袖绊倒的人，离开教会以后，他以后不进入信仰，也不太不甚至离开神离开教会，圣经上耶稣讲的非常重啊，绊倒人的罪是非常重的，你还不如把磨石套在他的头上，把他沉到海里去。礼拜三晚上一个弟兄就提醒得很好，他说真是要大磨石一样就绑在自己的头上，他就担心自己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想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是好的。这地方就提到雅各，就提到有这样的一种行为，这种现象，宣告自己有信心，看见别人的需要，不但不帮助还很虚假的说啊，你吃得饱啊，穿 这是死的信心，是没有益处的，也救不了你，这是假的。然后他说你没有信心，他就对照中间十八节，他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啊，好像是两件事情，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他说有一种是宣告的，口头讲的，说给人听的，但是他没有行为作为表达，没有行为作为印证的，这样的一种信心。他说你给我看一下这样的信心看看，他没有行为， 他只有信心。那请问这样的信心是怎么让我们知道他有信心呢？这类信心多半是嘴巴说的。那我想我们已经活够久了，不太容易相信人家嘴巴说的。为什么教会里面让人感动的不一定都是很会说话的人，就是那些甚至默默无闻在后面做一两件可能只有神看见了，当然某些受益的人也知道了，那样的一些行为很感动人的。因为很多时候在台上讲道唱诗，这些都是很好的，不是不好，但是教导人的时候有某种做教师的快感。所以雅各也是，这位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多人做教师，因为做教师的做教导的要受更重的审判。其实这是一个，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看见我的牧师他很幽默，讲到他在风趣中间把很多圣经的真理讲出来，我非常非常爱戴他，非常的敬仰他，非常羡慕他，也很想做教师教导别人。后来看了雅各讲的，亲爱的弟兄不要多人做师父，他不是不鼓励我们去做教导，他告诉我们做教导的人他要受更重的审判，因为他有口教别人他自己做不到的时候，就是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你叫别人做你自己却做不到吗？你叫别人偷窃自己还偷庙中之物吗？就是有嘴教人没有行为自己行出来，其实这是教导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审判。在教会里面带主日学，在做传道人教导，其实以前都是以为要多看一些参考书，现在还是这样做，多看一些神学书也是很对的。后来发现我最大的压力其实并不是我怕我讲的不合专家的水平啊，录音也在网络上，大家听了专家一看，哟，这个人怎么会这样讲道？我的压力慢慢不是这个。有一回还记得我们的包教授，他是新约的专家，他坐在后面，那时候非常有压力的。哇，上一神学院边上随时都出现神学教授大师级的人坐在你边上。后来慢慢神帮助我，你的压力不应该是教授，你的压力要看看你的太太坐在那里听到。再后来发现有些事情你瞒起来，你的太太可能也不知道的，你的配偶可能不清楚，然后圣灵关照，神的灵都知道。所以这些让我们做教导的人，无论是做牧师的，做教导主日学老师小组带查经的弟兄姊妹，都更应该恐惧战惊，自己知道在做什么，也知道我们宣讲的人教导的人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没有行为的信心，这地方是口头的，说给人听的，或者让别人看见我有信心的，很希望让人知道我很有信心。但是雅各说我将我带着行为，借着行为所表达的信心指给你看。什么是借着行为的信心呢？就是他可能不一定说很多，但是他行出来了，而且他深深的知道这个行为不是靠着这个行为让上帝喜悦他，让上帝称他的为义，他不是靠着这个，而是得到一种新的生命以后他自然流露出来的。我以前还以为鱼喝水，大家后来知道有人告诉我鱼其实不喝水，它是呼吸，那鱼一直喝水的话水不知道怎么出来，我以前觉得鱼一天到晚喝水，其实鱼不喝水，鱼是呼吸。信主也是一样，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在水下就像鱼一样，它很自然的如鱼得水，它要活出爱的生命，有好的行为， 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你没有办法使一个玩具的没有生命的鱼放到嘴巴水里面去，让它做出像鱼的样子。你也辛苦，鱼也很辛苦，甲鱼也很辛苦。所以不是因为我们使鱼喝水使它成为鱼，乃是因为被神造成一个新的生命以后，它有鱼的性情，它在水下呼吸很自然，它不需要在岸上，它也不能在岸上。所以这是一个被更新的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如果你爱人爱的别人很辛苦，你不是去勉强自己，方法不对，你可能在思考，神啊，我里面出了什么，生命出了什么问题，哪些地方为什么我爱不出来。或者你爱得很勉强，人多的时候很有爱心，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就没有爱心，那是虚伪。你也跟神说，神啊，我为什么很愿意爱心让人知道，生怕人不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就不愿意做。威洛克瑞德牧师比尔海伯牧师讲得非常好，他说当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你是什么人，其实你就是什么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他非常真实，他不需要伪装，因为边上没有别的眼睛看见。你也知道，如果你信神的话，你知道神也知道你伪装也伪装不了。所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来看看自己的心灵。在基督教古典的操练中间，有一个默想和独处的操练。这个操练呢，是帮助我们发现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你知道希腊哲学都是大声的喊要认识你自己，喊得非常响，写在庙的门柱上，要认识你自己啊。西方哲学今天也很难，很多的文章要出来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你自己。但是根据我自己的阅读，我认为还是这些被圣经启示光照的一群圣徒，他被圣灵的光照中间自愿地来到这位无所不在永活的真神面前独处，然后借着独处来发现我的内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私欲，为什么恨别人不能够消除，我为什么会嫉妒别人的成功，我为什么很喜欢在后面说别人的坏话。独处的时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一个真诚的让圣灵光照，然后发现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圣徒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独处，他就不能够很好的活在群体中间。你看看有些人，他很喜欢热闹人群的地方，他就活过来，好像鱼得水一样，但是他独处的时候就受不了，一个人不能够安静下来。所以如果你是这样的一种倾向，你偏偏需要的是神要你的是多一点独处，来发现自己里面干渴的地方是哪里。外邦的世界里面会说，一个不能独处的人是一个精神贫乏的人，他需要精神丰富起来。但是属主的人不是这样讲，一个不能独处的人，你是一个可能不能接纳自己，或者是你需要在人群中间躲避的人，你需要圣灵帮助你发现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或是追求精神的丰富，借着阅读，借着音乐艺术来包装。不是的，要借着真诚在神面前说，求你关照我，帮助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你接纳我。这是个借着行为看出来的信心。有一回我为一件事情在路上很焦虑，开车有点着急，结果我的孩子女儿在后面就说了一声，爸爸，我们不是祷告过了吗？你怎么还那么着急呢？孩子声音很小，那时候更小一点，孩子越小你越知道他越单纯，对不对？大的时候可能性思想受影响，在孩子看来你已经祷告交托给神了，你怎么还这么 anxious 这么焦虑呢？在孩子看来，焦虑和交托是矛盾的事情，刚才祷告不是交托吗？怎么会你开车的样子不像交托的人？我非常感谢神，孩子借着单纯的眼睛他在看这件事情，他认为你祷告的就是交托了，但是他没想到父亲老我里面是交托了，祷告可能是个形式，可是一会儿老我里面又活过来了，又马上又靠自己掌控，那开始着急了，一自己掌控不知道未来，他就会有着急， 这是每个人都会有，但是孩子就看得很清楚，刚才祷告过了就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你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可能暴露出来，那孩子看见不是这样子。大家一定听过这样的故事，一个地方干旱求雨，结果好多人就在那里聚集求雨，但是那个上来带领祷告的弟兄说，今天怎么样，我们的雨伞在哪里啊？没有一个人带。所以这群人真的在求雨吗？可能他觉得这块干旱的土地需要雨水，他去参加，也觉得这样的是个敬虔的行为，这样祷告也是表达出我对这块土地，这块干旱的农民的一个爱心可能。可是他心里并不真相信今天祷告他神会听的。另外一处有一个赌馆有一次着火了，因为赌馆就开在教会边上，那个教会祷告会经常祷告主啊，你来把他除去，把这个赌馆除去，一直祷告，结果你祷告到一个地步都让赌馆人知道了，赌馆人很不高兴，但你祷告归祷告，反正赌馆人也不相信你祷告。哎，结果有一天赌馆真着火了，被火烧了，结果赌馆到教会到法庭去告教会，他说我们着火啊，是这群基督徒一天到晚要我们除去这个赌馆，除去这个赌馆。那教会人就也出庭了，教会说他们着火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哎，法官就为难了，法官说看来教会的人不相信祷告，赌馆的人倒很相信。所以我们的行为在法庭上，你只是祷告了，你只是讨厌，你不真相信神真的可能用了火把那赌场烧了，你不是一直求吗？大家还记得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弟兄姊妹彼得抓起来，大家祷告祷告祷告，就彼得来敲门了，哇，使女过来一开，以为见鬼了，或者说见到彼得的天使了，一直祷告彼得要释放，彼得真释放的时候把人吓一跳，这叫叶公好龙。我们很可能也是这样子，神啊，给我显现给我看，神啊，你彰显你的奇妙的作为，但是神真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我们吓一跳。我们的行为其实跟我们里面真正的信心不相称。雅各告诉我们，这个是对照非常不一样的。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信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是一神论，犹太人也都相信，基督徒也相信，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确实占经。这鬼魔就是那些邪灵，不一定是撒旦头头，他是邪灵，英文是 demon， 那些爪牙魔鬼撒旦的爪牙，他们也相信。圣经里面记载多次，不只是雅各这样讲，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些被邪灵附上的人一下认出来你是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在福音书使徒行传里面都记载耶稣出现的时候，那些其实邪灵认出来的，他认识耶稣神的儿子在这里，而且非常害怕，你要来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要把赶我现在就赶走，非常的害怕。战惊，神的儿子出现了，他知道神只有一位，而且也知道这是神的儿子来了，他非常害怕。其实神不，这个鬼魔撒旦或者是邪灵，其实这些鬼魔不是无神论者，鬼魔相信神的存在的。鬼魔不但相信神的存在，他也不是不可知论者啊，谁知道有没有，搞不清楚，就像康德一样认为既不能证明也不能否证，好像还帮助我们把信仰腾出一个空间来，不要被科学吞噬掉，以为在帮基督教，其实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间，不可知，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鬼魔也不是无神论者，他也不是不可知论者，他是信神的，但是只是他信的，他相信神存在，也相信神有能力。但是我们一会儿比较一下，这个鬼魔的信心跟真正的得救的信心区别在哪里。鬼魔不只是理智上认同有机会神存在，他还有能力，他也情感啊情绪上也在里面参与了，他很害怕战惊恐惧。他说这样的信心，雅各认为这是一个死的信心， 他认知里面在理智上可以接受有这样一个事实啊、哦，上帝存在，神儿子耶稣基督，他也很有大能，甚至也知道自己的结局被赶出来可能要到一个永恒的无底坑里面去，他也知道自己有一个永恒的 永恒的审判在那里，他都知道这些，都认知上都清楚，但是就是害怕。这样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没办法使他得救。那真正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一节开始，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与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为行为，不是当因着信。另外一个例子，妓女拉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人路上去，别人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这地方雅各使徒雅各用两个例子，一个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一个是妓女拉合的例子，来帮助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信心。鬼魔那个在理智上的认可、情感上的参与都不能算真正的信心，都不够。他说真正的信心像亚伯拉罕那样，他有行为表达的。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他举的这个经文跟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举的都是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亚伯拉罕因着信神就称他为义，那时候他还没有献以撒的，但是大约过了三十年以后，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雅各说这是一个他信心的印证。所以他原来的信心后面有行为来印证他的。所以这位亚伯拉罕他真正的信心的本质在哪里呢？他蒙召的时候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单单相信神就出去了，这是个行为。他上路这件事情就是个行为来印证，走上一条一种称为朝圣的路，他的引导、他的方向盘、他的 GPS 就是神自己。可能他要离开，一定会离开他的家园，离开他亲爱的那些家人，除了他带的侄子、父亲，他把撇下那里的房屋，那里有许多的东西，那些社会的网络，那些使他可以得安全感的地方，他都撇下了，神自己成为他的引导，成为他的安全。然后这个人一直走，走走到一个信心的高峰的时候，神测验他，就是用他把他的儿子献上。神本来应许这个儿子以撒要成为他的后裔，成为他的传人，成为他祝福的途径，但是对那时候当神要以撒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不只是情感上这个独一的儿子要献给神，这是个情感上非常困难的，要把以撒，别的另外一个儿子是妾生的，不是正房生的，这以撒是正房生的，是蒙应许的儿子，这是情感上他受不了，怎么可能这么一个爱得不得了的儿子神把我拿走，情感上。另外一个理智上，神不是借着他要祝福万代吗？怎么会神做事情有矛盾呢？所以在这些情感、这些理性上的挣扎中间，亚伯拉罕信心得胜了，他胜过他的理智，胜过他的情感，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是一个意志的行为。大家知道人的三部分，理智、意志、情感。魔鬼在理智上也接受有神存在，神的能力，情感上也在那里战兢，但是他意志上不愿意降服，他不会顺服耶稣基督，不会顺服神。但是亚伯拉罕跟魔鬼这地方不好就对照，但是在信心上，那个是死的假的信心，他只有头脑知识，甚至还有一些情绪，但是亚伯拉罕是因着听到神的声音，他就顺从神。罗马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他信心的本质是他相信那位神是从可以从无变有，可以从死里变，可以从死里可以复活的。他相信献上以撒的时候，即使他一刀扎下去以撒死了，神也会使他复活的。当然我们看见他经历到神的供应，有羔羊为他供应，所以没有取以撒的命，但是他的信心被测验而且成功了。 因雅各说这地方他的称义不是因为，他说是不只是因为他的信心，还有用行为表达出来的信心。然后拉合的例子也是一样，那时候外国人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中间经过耶利哥，耶利哥就听了说害怕，光害怕还没有用，耶利哥人也知道有一个耶和华的军队要过来，他们知道他们就是过去就是在攻城拔寨，在中间非常的经过很多的胜利，他们非常恐惧。但是这位拉合他不是恐惧，他对这位神有信心，而且这样的信心表达在对神的使者的接待上。他接待神的使者，虽然冒险，被称为很可能被当作奸细被处死，但是他因着这样的信心冒险接待了神的使者，而且成为他得救一家得救的根源。所以这两个例子都帮助我们看见，他那个信心不只是停留在头脑上，他也不只是在情感上，他有意志的降服顺服神。这个就区别出真假或者死的跟活的信心，死的跟得救的信心的最大的区别。那些真正的信心呢，他不但上理智上认同，情感上参与，他也愿意意志上来降服。大家一定有这个问题，到底保罗讲的跟雅各讲的有没有矛盾？当我们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经常提到保罗的加拉太书跟罗马书，因信称义只要信就够了，不要靠行为。保罗那地方讲的行为是一种律法主义，要靠行割礼遵行摩西律法来称义，那种心态那个是不对的。但是大家仔细看保罗写的书信里面，他讲完称义的信心之后，或者说基本教义以后，他都会加上应该如何生活的生活的伦理。而且保罗在加拉太书这卷被称为是因信称义讲的非常集中的一个书卷里面，第五章第六节，加拉太书五章第六节里面，他告诉我们那个信心是什么信心呢？是个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保罗讲的不是一个空洞头脑里面意识上认同，情感上只是参与而已那样的信心，他说能够生发仁义的仁爱的这样的信心是真正的信心。这样看来跟雅各讲的并没有矛盾，雅各是讲信需要被有行为表达出来的信心，或者说真正的行为一定能够，真正的信心一定能够用行为表达出来。保罗说那个信心称义的信心是能够生发仁爱的信心。所以保罗强调是信心他的目标，他的目的，信心的他的目的是让我们称义，或者说我们称义需要有信心。雅各讲的是一个信心的结果，你不能有一个信心没有行为的。那个强调的两个人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是不是两个人说一个是说有信心，一个说信心有行为，一个说信心没行为。使神称使我们为义的信心都是能够表达在行为中间的信心，是不可能有一个抽象的没有生命的行为，没有生命的信心是不存在的。所以伟大的神学家加尔文提到这样的一句话非常有名的，他说信心，我们是单单靠着信心就可以称义，但是使我们称义的信心又不是单独的存在。单单靠着信心就可以称义，但是使我们称义的信心不是单独存在，意思就是说你还要表达在行为当中。大家知道有一种相信，耶稣也提到有一类人到耶稣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行异能做了很多事情传道，甚至耶稣说将来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从来都不认识你这些人。然后耶稣也指出了另外一类人，他说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那个才是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耶稣这地方不是讲因行为称义，耶稣讲非常清楚是遵行天父旨意，那些真正信靠神跟随他的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保罗讲的因信称义，雅各讲的因信心和行为称义，还有耶稣讲的要跟随耶稣，这三个都没有矛盾。只有那些片面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为懂了一点东西的人，在这地方大做文章来搅扰神的教会，说 这是耶稣所传的福音，这是保罗所传的福音，这是个教导神教会的。在多年前，在达拉斯神学院里面就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几十年来影响了很多地区，几年前也影响到芝加哥，十多年前也影响到芝加哥，甚至我给大家提过，有些牧师甚至有个别牧师都相信不需要悔改，只要相信，把悔改跟信心截然的分开，这是不对的教训，不对的教导。真正的信心是一个跟随的信心，是个遵行的信心，是个可以活在行为中间的信心。大家记得在福音书里面，那个摊子，他有四个朋友把他抬到耶稣那里去，后来医好以后，耶稣说你们的信救了你。这些人的信心都是用他的行为来表达出来的。我昨天听见证的时候，听到弟兄姊妹很可爱啊，遇到危险的时候赶紧认罪啊，我们觉得很可爱的，或者遇到疾病的时候赶紧认罪，这些都是真正信神的人。因为可能快要见神了，他赶紧把罪认清楚了。如果不信神的人不会的，不信的人一定在抱怨，但是信神的人知道我罪先对付清楚，不管他今天车能不能开得动，不管我的身体将来怎么样，神赐给我真正的信心是可以面对他的，我可以见到他的。我跟师母都很感动，昨天听到姊妹的见证说，神给他的话是信心超过神迹，这是从神来的，一定是从神来的声音。因为他不是求一个人只是自己想要的，他是超越人现在想要的。我们也盼望这样的奇迹发生，但是信心却是超越这个奇迹的，这是已经得到善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主。结束的时候提到一个例子，在苏格兰以前有一个老人家，他是一个老基督徒。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在一些还没有见过这些摆渡，我在海岛上出生，所以以前没有桥之前都是要摆渡。摆渡的时候，以前还没有电动时代，他是摇那个这种橹，那个桨摆渡。这个老基督徒一生都在那里摇这样的一个双桨的摆渡。有一天有个客官，有个客人就上车上船的时候，发现他的桨两个桨上面，一个写的 faith 信心，一个写 works， 一个信心一个工作，两个字很大，英文 faith works。 他就很好奇，你为什么你的桨上面写这两个字，一个写的信心，一个写的工作。后来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现在给你们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说，你看我们上路，他就用一边，用信心那边还是行为那边，不知道哪一边，先用信心一边一边一直摇，摇的时候呢船就怎么样，转转转转转，从这个方向转。那摇这边的时候呢，他就往那边转，那船一直在那打圈。大家荡过舟哈，那如果两个人力气不一样的时候，一边拉这边，那就会转哪一边，就哪一边力气就比较大，是不是？那大的那边力气就转哪边，你比赛的时候就看哪一边船一转，这边转就是这个人力气大，这边转就那个人力气大。他说我给你看，那个人就明白过来，他然后再说，你看都这样都不行，都是无效的，两个一起来，这船就往前走了。信心跟行为并重，但是信心是内在的，是神赐给我们，他也帮助我们能够活在表达在我们的行为当中。结束的时候，希望我们已经属主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中间的行为绊倒我们的配偶，绊倒周围出现的弟兄姊妹，我们神在神面前我们反省，求神帮助我们。如果你的生命是一直是当一提到一些遵行神的旨意，听到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委身要降服，一听到这样的信息，不管谁讲的，牧师讲不用说了，如果任何一个人讲，甚至看了圣经你都会愤怒，那我劝你好好反省。虽然我们不判断你，你回到家中一个人关起门，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为什么一听说要过圣洁生活要委身我就愤怒，我就厌烦。你可能需要在神面前真正的去看有没有悔改过，有没有那一刻意识到你是一个破碎不堪无法拯救自己的人，然后那一刻遇见了爱你的主拯救了你。如果你还没有 人生中间、心灵中间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你可能还没有真正接受主。于是任何关于应当如何行的这样的伦理的教训都会冒犯你里面没有真正重生的心灵。所以如果是那样的话，一听到伦理的教导都会被冒犯，除了你对付你的嫉妒心以外，先嫉妒你，先对付里面有没有真正悔改。因为真正悔改的人，他虽然可能软弱，而且一定不完美，但是当神的道被宣讲的时候，被神的道被尝试的时候，他一定会降服在神面前，他不是降服在传讲的人面前。所以他一定会知道神今天借着这位弟兄或者这位姊妹或者借着一位辅导来对我说话了，他的生命应当是这样子。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你自己在座位上有一分钟时间，如果你的生命绊倒周围的人，求神来帮助你更坚固的来成长。如果你自己还从来只是参加聚会、参加基督教的团体，从来没有认识主，然后遇到一些伦理的教导、圣洁生活的规劝，你都会愤怒，如果是那样的话，你求主圣灵关照，然后或许你此刻就可以真正认识主，你自己跟神有一分钟在主面前。 完美却执意要成长的一